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人物篇的第二集。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人是元代著名的水利家郭守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先生，欢迎蔡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人物啊，大家似曾了解又未必深知，郭守敬。郭守敬在人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对他了解究竟有多少呢？我们来听一段采访录音。知道郭守敬吗？ 是清朝的一个守官的相士。 我想想啊，郭守敬是天文吧？地球仪是那个吗？地震仪是郭守敬吗？不是，那张衡了。 你知道郭守敬和水利有关系吗？ 忘了，反正这名很熟。 郭守敬是干嘛的？哪个朝代的？ 不知道。 很耳熟，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他是不是有说过什么理论之类方面的东西？ 他是哪个朝人？ 晋元朝的，还是宋朝的？ 你知道郭守敬是谁吗？ 不知道。 郭守敬是那个 是搞水利的，元朝的，那哪儿有他的祠啊？ 你知道郭守敬是谁？ 那个科学家吗？梦溪笔谈？那不是他吗？是他吗？ 哎，你知道郭守敬吗？郭守敬是哪个朝代的人？ 宋朝。 他是干嘛的？ 没想起来。 搞文艺的还是？ 不是，好像是建筑。 你知道郭守敬吗？ 古代的，是吗？ 哪个朝代的？元。他是干嘛的？ 写元曲。 哎，知道郭守敬吗？ 知道啊，郭守敬哪能不知道呢？元朝吧，兴修水利方面的一个专家吧，好像有个郭守敬纪念馆。 郭守敬是谁？ 不知道。郭敬明。 通过刚才的录音我们发现啊，郭守敬大家真的不是很熟悉，包括他所处的时代有的时候都会弄混。那我们了解他最多的可能是在中学的时候学过，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研究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历法叫授时历。其实郭守敬的一生啊，最重要的一个标签，他是一个著名的水利家，尤其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来说，他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给大家留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我们知道说到大运河啊，京杭大运河，那史料中曾经记载元代通惠河上所有这个漕船的宽度不得大于多少？元代通惠河上所有漕船最宽不得宽于多少？有三个选项， A 4.1 米， B 3.3 米， C 2.4 米。这三个宽度啊，不得宽于哪个？ A 4.1 米， B 3.3 米， C 2.4 米。可以试着去猜一猜，一会儿我们让蔡老师在上半段节目结束的时候揭晓答案。那说到元代水利家郭守敬，我觉得蔡老师您也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史的专业研究员，也是运河水系的专家，算起来您和郭老师和郭守敬先生是同行啊。如果用几个关键词去界定一下郭守敬，去描述一下他的话，您会选择哪几个词？ 首先，郭守敬呢，他是一个在元代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几个方面的成就呢，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天文方面的成就，因为全地球是一个天空，他的天文成就授时历基本比欧洲要早了300年，但实际上呢，他的一生呢，大部分时间在进行水利工作。他首先在大都呢，进行了几个引水工程。元代作为首都以后，首先要修京杭大运河。这里头，郭守敬呢，在规划上，在整个工程的完成上，做了巨大的工作，可以说是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完成的第一个功臣。另外，他还在仪器制造、仪表、计时等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他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还是一个著名的水利家，同时他动手能力又特别强，他特别特别有名，但是我们真的不是很了解他。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那我们就要说说郭守敬出生在哪儿，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作家文化学者萨苏先生曾经来到河北邢台的郭村，史料记载这里是郭守敬的故乡。 1231年的时候呢， 郭守敬出生于邢台的郭村，他出生的那个时代封建割据政权并存，而战乱频发，那个时代呢，邢州的老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郭守敬在三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相继去世了，此后呢，他是跟祖父母相依为命。他的祖父郭荣很有才华，这个人精通五经，熟悉天文算术，而且呢还懂得水利工程。郭守敬呢，应该说是一块像美玉一样的这样的良质美才，以至于呢，到他16岁的时候，他爷爷郭荣就认为啊，自己能传授给他的知识已经非常有限了。但是他认为呢，郭守敬还是应该继续深造，因为呢，他认为郭守敬如果能够再多学一些知识的话，这个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怎么办呢？于是他就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最后决定呢，把郭守敬托付给自己的好朋友刘秉忠。刘秉忠是何许人也？刘秉忠也是出身于邢州的大才子。于是在16岁那一年呢，郭守敬就告别了自己的爷爷，带着干粮跋山涉水西去，到达了紫金山，拜入了刘秉忠的门下。确切的说呢，也就是这一拜，最终呢，如郭荣所期待的那样，改变了郭守敬的人生。 刚才萨苏先生介绍了郭守敬的出生地，他的家庭，还有他的爷爷。其实郭守敬是一个少年天才，在很早的时候就展露了科学方面的才华。最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动手能力特别强。 他在15、16岁的时候呢，他看古代的书上，有一个叫莲花漏的一个东西，他就用竹子就模仿的可以给他做出来。 这个莲花漏其实一度失传了，就是人们无法复原它。但是这么一个15岁的少年，就经过自己的看，自己的钻研，就用竹子给它重新恢复起来了。 他学这个东西呢，他就是一方面要看，一方面他要把它融化到自己记忆中，所以他可以动手来做。所以他在20岁的时候呢，这邢台县城北边有一个桥被洪水冲坏了，很多年是个石桥，就每年呢临时搭一个木板桥，交通很不方便。这时候呢，有人推荐说呀，有一个叫郭守敬的，他来做。郭守敬看了看水势呢，他就跑到这个桥的上游去，把这些冲坏的石头的建筑材料都找着了。由于水流呢往下冲，把沙子往下冲，石头往上走。最后他带了领着400人，很快就把这个桥修好了。所以元代有一个大文豪叫元好问，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这郭生带着大家修桥，得到了乡亲乡里们的赞扬。这是他20岁。其实他一直跟着刘秉忠，这个是他的老师， 这也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们都是叫当时邢台紫金山学派的几个人啊，后来跟他一起工作的几个人都是这个紫金山学派的。他们那个治学是比较严谨，天文地理水利这几个方面做的都比较好。 首先我们通过刚才蔡帆老师的讲述啊，郭守敬很早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对于科学的热爱和非常强的学习能力以及动手能力。20岁，大家想想，20岁现在可能刚上大学啊，但是20岁的郭守敬已经给家乡修好了一个水利工程。那我们知道郭守敬后来其实当了很大的官啊，到86岁去世，他其实一直都在工作当中。自金宋以来，学者似乎都重视华丽文章，你考科举的时候也是看你写的好不好啊，文章写得好，你的理说得通是吧，你读书渊博，有可能你就上位了。但郭守敬似乎不是这样啊，在众多的官员中，郭守敬是一个动手能力实操能力非常强的人，而且为那个时候的大都做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贡献。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郭守敬是一个专业技术型的人才，他也做了很大的官。那在蔡老师心中，您觉得郭守敬的这个官员和其他的那些官员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郭守敬呢，他负责的工作呢是一个很具体的。你比如说负责这个全国的水利，他在31岁的时候建了忽必烈，他就提出了6项建议，其中有第一条就是要引玉泉水通大都的漕运。当时忽必烈就说，你看看，跟其他的官员就说，你们看看人家这个说的这些事儿哈，6项建议非常具体，你们要有他这个精神，你们就不白拿我的俸禄了。 这是皇上说的啊。 忽必烈说的。 对。 所以他一开始呢，他进入仕途， 实际上他一直在负责全国的水利的工作，直到至元八年他接这个督水舰，就是全国负责水利的长官， 有点像水利部的部长， 哎，比对，差不多是这个职位吧。他是搞水利管理技术负责这方面的， 嗯， 所以他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工作呢，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实事求是。中国的这国情，河流的每个条河都不一样，如果你虚假的话，就治理不好。 嗯，就来不得一点的浮夸，都是实打实的、具体的。 再有就是他跟刘秉忠也是忽必烈很信任的，就是元朝的制度、元朝大都的规划设计，都是刘秉忠参与主持的。就是整个大都的水利这一块，就刘秉忠交给了郭守敬。 嗯， 在整个这个工作过程中呢，郭守敬还是非常注意跟其他部门的配合呀，这些建议我提到了，如何协调的事呢，他做的也是比较好。 只字片语能感觉到郭守敬不但是个科学家，我们知道科学家可能是不是只会这个埋头研究，但郭守敬还不是，你看他和人打交道也很顺畅，说明这个人智商情商双高。刚才说到了就是忽必烈在郭守敬31岁的时候接见了他啊，其实很喜欢他，爱才，当时就说你看要是都是这样的官员，我这俸禄不白发，是吧，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其实忽必烈比郭守敬大了16岁，当然忽必烈后来去世了，郭守敬依然为元朝做着自己的贡献啊，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专业技术型人才。那说到郭守敬水利方面的贡献，其实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们今天就说一说，大概分为3个部分。首先就是郭守敬开通了京杭大运河， 这是郭守敬一生工作中围绕这件事做的最重要的工作。要说京杭大运河，就得说到元朝的首都北京，而你要说到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因为在元朝之前，中国的首都都是在西安，到宋代又退出来了， 又往南了， 到开封了。 嗯， 唐朝、隋唐以前一直都是在西安，所以中国的大运河修的一直是从杭州市往西这个方向。 嗯 嗯，隋代修了一下，到涿郡。为了保卫边疆打仗这个运河，但是它主要的还是要往西修，修到洛阳，再往西修到长安，就是北京是一个军事要地，是政治中心，但是北京周围的经济呢并不发达，朝廷的文武百官和军队所需要的粮食必须要从南方运过来，所以就要把原来的运河改过头来冲北京修，这个工程量很大。 原来是奔西的，现在得奔北了。 哎，对， 嗯， 这个事儿呢，在最早至元12年的时候，忽必烈就派郭守敬在山东、江苏、河南做调查，这个河道原来是往西走，能不能往北穿过山东？几个月调查以后，哎，郭守敬他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和画了一个图。京杭运河最重要的拐弯点是山东，通州到北京这一段历史上一直修得不好。通州到北京的通惠河这一段，因为北京的水源少，地势陡，所以这个两个困难，金朝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 但是是郭守敬解决了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郭守敬从31岁到北京到大都做官，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嗯， 先后引了玉泉山水通漕运，这就是说他31岁见忽必烈时候的建议第一条，最后这一条实现了。另外呢，就是引永定河水通漕运，为大都城运输建筑材料，但是这些都不能解决通州到大都的漕运漕粮的运输问题，所以郭守敬在大都做了30年的水利之后，调查了以后才找到白福全，才修通惠河，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1292年修通了通惠河，标志着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这是说到了两点啊，就是郭守敬开通了京杭大运河，而且为这座城市引了永定河的水，还引了这个 白福泉。那说到永定河的水，刚才蔡老师说到一个细节，郭守敬在任期间，这永定河的水只饮了30年，之后又封上了为什么？ 它是这样，永定河呢，它是北京城很重要的，我们说它是北京的母亲河，北京这块这个地质年代形成也跟永定河有很大关系。在金朝的时候，做中都首都的时候，就要解决通州到中都的漕运问题，曾经引过永定河的水做漕运，结果呢工程修完了漕运不成，就是为什么呢？一个永定河泥沙多，一个再有呢它整个来说呢河道很陡，这个水量呢控制不好。郭守敬在至元3年呢，就是说元朝准备修大都之前决定的时候，就要考虑把西山的建筑材料啊，木头、石头啊，石灰啊，煤炭啊，木材啊，这些要运到大都城这个位置，因为要重新修一个大都城需要很多这方面。这样呢，郭守敬看完以后呢，就是他设计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永定河引水，他新增加了减水渠，退回到永定河里头去，就不让这个多的水进入渠道里头，所以就不会冲击和淹没到大都城。这个工程呢是很重要一个环节。与大都城修好以后，这条河在大都城的南边通过，相对来说呢对一个新修的城市来说就带来一定的危险。所以在1301年的时候呢，郭守就亲自下令把它堵掉不要了。 嗯， 当然同时通惠河也修好了，漕运问题通惠河能解决了。为了大都的安全呢，他不但要把这个先把闸门关了，用土和石头把进口的渠道堵上了，还不放心，还在外面修了一个大堤，就是要一定要把它堵死。 郭守敬对于永定河啊，用了30年之后，坚决把隐患要灭掉。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出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不知道大家答得怎么样？史料中记载，元代通惠河上所有漕船的宽度不得大于多少？其实不得大于多少，这个取决于这个闸有多宽，是吧？我们的这道题一共有三个选项啊，就是漕船最宽不得宽于多少呢 ？A. 4.1米 ，B. 3.3米 ，C. 2.4米，您认为元代通惠河上所有的漕船，就是运漕粮的这个船，它不得宽于多少？我们让蔡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并做出解释。 不得宽于一丈，一丈呢就是3.3米。 对，3.333米啊，过去的一丈啊，就那这船其实也不大宽。 因为它是这样的，为什么只有一丈呢？人工的古代人工的运河呢？宽度一般就是平均在10丈，它的闸口呢，就是修的闸呢，宽度是2丈，这个2丈就是6米6，一边闸门槽还有25公分左右， 嗯， 就两个闸门槽宽度呢就是50公分，6米6加50公分7米1了， 哦，7米1， 就是说这个古代的闸门的是一个独梁的木头，一根木头25公分见方，7米1，也已经很长了。如果你再超过7米1，这个木头就要变形了， 哦， 这个闸就开不了了。所以由于这个限制呢，北京的通惠河、山东的汇通河上的闸宽度全是2丈。 嗯，哦，就是这个木头如果要是超过7米以上，它容易变形， 对，容易变形，你这个打不开了。 所以不能太长。 不能太，所以它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我只要是大运河上古代的闸，全是闸口都是2丈、2丈1、1丈9，都是大， 哦， 就是这个范围。 对，你还留出富裕呢，所以就船不能超出1丈。 你要是1丈宽，一边还剩下5尺了， 嗯， 剩1米多了。 对， 所以 你不能严丝合缝了。 对，船过闸口过不好，要撞在墙、砸石头上，它就要撞坏了。 哦，所以保障安全，那个时候啊，通惠河上所有的漕船的宽度不得宽于1丈。那么1丈啊，等于现在的3.333米，所以不能宽于3米3。那你是不是答对了呢？

亲切的声音。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问菊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人物篇的第二集，要跟您说说著名的水利家郭守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先生，欢迎蔡老师。 朋友们晚上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道互动题目留给大家，我们的问题是，请问元代水利家郭守敬向忽必烈上奏修建通惠河计划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多大年纪了？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说到郭守敬一生的水利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开通了京杭大运河。那么他上奏忽必烈说我要修一下这个通惠河的时候，那个时候郭守敬有多大了？ A 32岁， B 46岁， C 61岁， D 86岁。上奏修建通惠河计划的时候郭守敬多大年纪了？ A 32岁， B 46岁， C 61岁， D 86岁。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让蔡老师揭晓答案。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大概给您梳理了一下郭守敬的生平，他出生在哪里啊？河北邢台，他是一个天才少年，很早的时候就显示出对于科学的热爱和极强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他开通了京杭大运河，而且为北京引来了白福泉啊，这是北京运河的这个水源地。忽必烈对他赏识有加，忘年交啊，他比忽必烈小16岁。那么忽必烈去世之后，元成宗即位了。元成宗在位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公元1298年， 袁承宗啊，当时特别感慨啊，拍着大腿说郭守敬是神人也。那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让袁承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呢？ 在上都啊，他这有一个铁番干渠，对打报告呢，说要修这个渠呢，设计了一个方案报给郭守敬。郭守敬是都水县要管这个事儿。 上都啊，元代是两个都城， 两个都 在今天的锡林郭勒。 这个上都也很重要啊，它因为它是原来的蒙古那边起家的。报这个铁番干渠呢，就是河流并不宽，并不长，但是呢，它的洪水来得很大。郭守敬当时给他批的说呢，你这个渠啊，非五七十步不可。 这啥意思？ 就是五十步到七十步宽。 哦，就古人计量这个长度的单位哈。 少于这个呢，不行。 就泄洪能力达不到。 达不到。结果呢，批了以后呢，当时具体负责施工这些人呢，说这个郭守敬已经69岁， 就是我们不必这迷信权威。 哎呀，说太保守了，说这么宽干什么呀？费好多钱，给缩小了1/3。结果就是缩小了以后，第二年洪水一来，因为这个渠道呢是在皇帝行宫的旁边， 哦， 结果差点把这个他这个皇帝的宫殿给冲了， 是吧？ 哎， 这惹大麻烦。 就所以这个皇帝承宗就说了，你们怎么搞的？说这个我们这个郭守敬说来着，我们嫌他那个太宽了，我们给缩小了。 啊，人郭守敬说你这个渠啊，看考察了一下，得达到50到70步，就相当于今天的80到115米。 对， 他们不迷信权威是吧？郭守敬太保守，都68了，你说的那玩意儿对吗？结果确实就是对的。 完了，皇帝说，你看，人家给你们说那么清楚，可惜你们不用其言呀。 啊，我。 可惜啊，你们没听人家话，这个郭守敬这神人也，他这句话是这么来，就是人家郭守敬预言那个数是绝对准确的， 你们还跟人叫板是吧？不听人家，你看差点把我的行宫给冲走了。 对， 所以袁承宗这个是又气又叹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其实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郭守敬很早他的这个科学的这种天才就显露出来了，他31岁第一次见到了忽必烈。有一个细节蔡老师的这本《元代水利家郭守敬》这本书里交代了，郭守敬啊在河北邢台学习，一直学习到29岁，然后才出山，可以说是厚积薄发。你现在读书读到博士后，我觉得啊，中间要再空几年也得小30了是吧？郭守敬那时候真是踏踏实实的做了大量前期的这种储备工作，29年的积累啊，到后来换来了更长的这种职业生涯。那我们说到这个郭守敬的时候啊，不仅仅是忽必烈喜欢他啊，爱才，还有这个袁承宗感叹说郭守敬是神人也。元代著名的一个思想家叫许衡，他在谈到郭守敬的时候啊，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上天真是保佑我元朝出了像郭守敬这样的人才，世间哪会轻易出现。他的原话是度月千古矣，就这个人才啊，不是说每朝每代都会出的，百年千年才出这么一个郭守敬出现在元朝了。历数一下中国的这些封建王朝，元朝多短呢？也没超过100年，但是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叫郭守敬啊。元代著名的思想家许衡，他谈到郭守敬的时候，为什么哎呀由衷的感慨？ 刚才说到调查京杭大运河，至元12年写了报告，13年的时候呢，转过年，忽必烈就应山东运河、冀州河开工。可是这时候呢，授时令主管授时令的官员就是许衡， 哦， 他调了郭守敬来去搞授时令，所以山东的运河拖了6年，到授时令修完以后，山东运河至元19年才开工，授时令是至元18年宣布的。许衡对郭守敬的评价不是虚的，至元13年从都水县调到太史院去修授时令，他就听别人介绍说他有才能。郭守敬呢做这个授时令的时候，做了27个测量点，做了120种测量仪器，等到授时令计算出来以后，发布出来没多久，这个成绩而且很快很大，所以许衡呢就 通过这个已经看到了郭守敬的能力，以致后来授实令公布以后，许衡都去世了，郭守敬又拿着这些资料自己工作了六年，把这些天文的数据整理出105卷的书，全世界看授实令就是通过他记载的这些东西才了解到的。 所以郭守敬啊是一个怎么说值得托付的这样一个人，就许衡真的没有选错人啊，即使自己去世了，那么当年未完成的事业郭守敬依然用六年的时间去完成它，而且也说明了郭守敬真的很厉害啊。你去修授实令，那这头的大运河就停止了，就是不可替代，天文我也行，水利我也行啊。那其实说到郭守敬的历史地位啊，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授实令，蔡老师也说到了一回归年的长度啊，当时他测出来是 365.2425 啊，比实际的时间只差了23秒，早于西方300年。其实这也和郭守敬所处的时代有关系，因为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辽阔的，那你要是观察天文，你不能说只在一个点，你比如说你只是西夏这么一点劲儿，你怎么观察呢？东南西北，因为它地域非常辽阔，观察点就特别多，所以他得出的数据就更加的接近准确。 他几乎就是有北半球了，北海到了那个南海，是西沙群岛以南这一带。 郭守敬这一辈子可以说兢兢业业啊，干了很多大事儿，仰望星空，还得看脚下的河水啊。那郭守敬的晚年是什么样子？郭守敬啥时候退的休？ 郭守敬按照元朝的制度，官员呀在70岁就要退休。 哦，那时候退休是70。 70， 嗯。 但是呢，由于他在太史院呢，太史院当时来说，这是对皇帝负责，对掌握天文的。 太史院是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机构？ 他说是像是管天文台哈、啊，但实际上呢，过去在皇帝时代呢，他天象啊，他是观测天象，这个对皇帝来说很重要。天空天象有什么变化，表示对皇帝的有什么警告？ 嗯，他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说，就是一个比如说天文科学院，就是研究这个，不是？ 他不是。 嗯， 在中国来说呢。因为皇帝他自己说是天子，所以上天的变化呢，这是从中国历史从商代就已经有了， 嗯， 就是要卜算什么看天文呢？ 对， 对，他在太史院呢，就是当那个太史院的负责人，不让他退休， 对， 可是不让他退休呢，又不能说只让郭守敬一个人退休，这皇帝发一指示，以后凡是太史院的主管人官员都不许退休。 觉得自己他一个人面子上过 不 去， 不可以、 嗯， 制度不可以对、 嗯， 就说制度不可以对一个人说让你退休。 对， 所以从那以后呢。都不退休了， 嗯，就是因为一个人我修改了一项制度。 对， 那么刚才说到太史院啊，就是它等于说是沟通皇上和天之间的一个渠道， 很重要的这个、 嗯、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发大水了，是不是皇帝没有自省，你做了什么事情啊，就是让这个上天的神感到愤怒，那么皇帝可能也要自我约束，是吧？ 天象、日食、月食还有地震， 嗯， 这些都是对皇帝， 它既有形而上的、嗯、又有就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形而下的这种东西在里头、嗯、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兼顾皇上的心理咨询，就是皇上说哎呦最近我这怎么怎么着，那天象如何啊，它其实是起到一个精神的抚慰作用。我觉得 中国古代的天文比较发达、嗯、其中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说到郭守敬科学上的历史地位，这和他客观严谨的科研态度不可分割。作家文化学者萨苏先生曾经来到郭守敬的故乡河北邢台的郭村，在这里的郭守敬纪念馆里，萨苏先生曾经这样描述郭守敬对于科学的态度。 郭守敬入世以后呢，有些人讽刺他说这个人呢轻文重理，而且呢反对天人合一。郭守敬反驳就说了，这个天人本来就不是合一的，因为这个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它不会因为谁当皇帝就有所改变嘛。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如果你修房子的时候你不计算好承重呢，一定会塌方。所以呢，如果你只是会章句著书，只是会诗词歌赋的话，那其实呢不能改变整个的生存环境，这样国家就难以长治久安。以郭守敬的看法，他认为呢，就是这个国家需要有更多的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就是说郭守敬能够成为一个后来的伟大的科学家， 这就是他最原始与最朴素的理念。郭守敬的这些理念呢，其实里面包含了比如说科技兴国，比如说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等等，直到今天我们认为仍然是非常先进的思想。如果当时有诺贝尔奖的话呢，不知道郭守敬会拿几次，因为他创造了太多的世界第一。应该说呢，郭守敬当时遇到了一位好的君王，才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也使他成为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元世祖忽必烈非常的喜爱、推崇而且支持郭守敬这一位能够干事的人才。在元朝的时候呢，这样的支持才使他智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在元朝的时候也是反对终身制的，官员必须退休。郭守敬在73岁的时候也提出退休，却被朝廷给拒绝了，原因是国家离不开他。于是在此后的10年里面，郭守敬继续在太史院里面工作，兢兢业业，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那我们今天说到了郭守敬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郭守敬身上有很多标签，我们过去以往知道的可能是哦，他是个天文学家，可是今天我们说的是他水利方面的成就。水利方面的成就贯穿了郭守敬的一生，从邢台来到北京啊，31岁见到忽必烈，后来把自己的后半生大半生都给了这座城市。其实我们今天聊郭守敬的成就的时候，已经跨越了历史朝代，或者说统治者他的民族特性，元明清啊，我们都生活在这座城市。您和郭守敬算是同行，空间里头您和他是生活在一个城市的，而且因为研究水利，因为要写元代水利家郭守敬这本书，您循着郭守敬先生的这个足迹走了很多地方，看到了他修的很多这种闸坝。时间上您和郭守敬相差600年啊，如果真的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您回到元代大都的时候了，你如果能看见他，你想和他说点什么呢？ 在我们现在这个交通工具方便有道路的情况，要做一个考察调查都还是不太容易的。我在1980年做这个研究生，这个研究郭守敬的水利工作的时候，我就曾经骑自行车从昌平白富泉一直骑车到通州，用了半年的时间， 就是详细的走了这一路， 就是按照他的记载，要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看，就是很多地方没有路。更觉得就是说，在600多年前，他要做这个工程，掌握那么多的水文资料，河流的来水，一年的季节变化，水量多少，从白富泉引水到昆明湖灌干部的60多里，这个渠道只差几米，他的测量要测量的非常精准，而且要组织施工的时候，好几万人亲自指挥，最短的时间他要把它修好。他不但是一个水利专家工程师，他要一个是这个工程的总协调，就是这个难度非常大。尤其那些军队的长官，你怎么跟他协调，这很不容易的。而且又是少数民族不一样，他是蒙古族，所以这个 你是一个汉族的官员， 对 吧？ 这个就说咱们是回过来设想，因为这个我也在这个工程，水利工程工作过，要协调具体一件事的施工，那是多方面的，很不容易的。就郭守敬呢，他就是说刚才你说的情商啊高啊，他就是说这个人，他不但技术上怎么，他还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这很难。光有自己的一很好的设想，你不能把一个团队调动起来，那完不成大事儿。 所以可以想见啊，郭守敬当时经历了多少困难。他虽然是个大官，奔白富泉去考察去，他也没有高速可走，他也没有车可以坐啊。 对， 可能完全就是骑马或者是步行，在那种山野之间，在泉水之间这样去勘测，而且要协调那么多复杂的关系。我们说这个人真的是智商情商双高的一个人。其实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啊，到后来我就真的挺感慨的时候，比如说到197页啊，这时候您写到了郭守敬的历史地位，然后您就梳理了一下他非常重要的时间点。蔡老师就写到啊，郭守敬20岁在家乡治水时就显示出水利上的才华，他32岁在上都向忽必烈面陈水利六事之后，一直任水利直官 到45岁，此间从事水利工作25年。郭守敬46岁到56岁时编写了《授时历》和天文著作，57岁时又投入山东运河改造工程。他61岁时建议朝廷开凿通惠河，重任都水监。68岁提出了开凿上都铁帆干渠必须注意的事项。80岁时支持将通惠河上的木闸改为石闸。可见郭守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水利工作的，并且屡屡取得成功。故文献记载，郭守敬一生前后向朝廷陈奏建议20多件，治理河渠湖泊堤堰大小数百余个，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啊！那如果见到郭守敬啊，您会跟他说什么呢？ 我得看什么时候见他的，是吧？他已经 多大年龄的郭守敬是吧？您最想见到他多大年龄？ 60岁了。 为什么是60岁的？ 因为那时候是修通惠河，这个修通惠河，他等于是他正式出来30几岁到60岁，他原来是学习，这30年他的实践，所以说修通惠河这么艰难的工程，是他30年水利经验的总结，是他的成就最高峰的代表性的。 就是郭守敬当年的决定，其实影响了后来北京市供水的格局，他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我觉得您见到郭守敬的时候，会一切尽在不言中。 可以写汉字， 可以写汉字， 都通的， 都通的。 那个时候字和现在字是一样的。 哦，那您想写点啥？ 就说呀，向这个郭守敬问候，首先。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让蔡老师揭晓一下我们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其实刚才我们的节目中也涉及到了，就是元代水利家郭守敬向忽必烈上奏修建通惠河的时候，他多大年纪了？正确答案其实是61岁。 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什么是最想见他的岁数，也是这个岁数。因为这个岁数是他用了16年的时间开通了京杭大运河。郭守敬是开通京杭大运河第一功臣。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大运河来说是最重要的运河，用了600多年。京杭大运河修通以后，我们的国家再没有分裂，这条非常重要。 这点非常重要。修了京杭大运河之后，自此中国没有再分裂过啊！节目的最后也把这本书的序言的第一段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人。郭守敬是中国元代伟大的科学家，在天文、水利、数学、测绘及仪器仪表制造等方面成就卓著，有多项发明创造领先于世界。他在天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公认，隐喻中外。月球上有以郭守敬命名的环形山，太阳系里有以郭守敬命名的小行星，他名垂星汉，环球供养。其实在国外，很多人对于郭守敬的追捧和研究倒是比咱们还要多。那作为中国人，作为北京人，更应该记得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水利家，他叫郭守敬。也感谢今天蔡帆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要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人物篇的第3集，我们要跟您说说朱棣与大运河。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是米夏，再见。 喜迎中秋佳节，在9月17号至9月20号，首单订购即享95折优惠，只要购物金额满1500元以上，即享受9折优惠，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